金永南同志、黄炳瑞同志、朴丰柱同志和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军队的领导干部和将参加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四次会议的议员28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和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